曾经觉得不想怀念的，或者是不愿再提及的，现在看来都还是闪闪发光的，因为它至少是你一段没有考虑那么多，而是全力以赴，甚至不害怕失败去做任何事情的年纪。现在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，是来自听友倚窗听雨久未眠要点播的。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，当然现在也在热映当中，让很多朋友都想起了自己的前任。他说当这部电影放映的时候，让我在泪水中意识到我和他还欠彼此一个体面的再见时，成长已然取代了一年多年前的怨念与决绝，即使有万般该言的抱歉，也都应该淡然在时光里了。所以要点播这首《说散就散》。别了，我的校园青春，该成熟了。我们都有过前任，也是某人的前任。 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。 有些情绪还是要交给时间，请相信时间足够长，有些就真的可以放下，或者说在遇到一些人 或者是在充实了自己之后，可能有一些年龄段就还是会用这样的情绪，有时候折磨一下自己，有时候折磨一下对方。不信你问问你的长辈，大概到他们年龄段的时候，就再也不会对这样的感觉有任何的起伏了。到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明白了，生活是自己的，现在是最重要的，过往的一切都成就了今天的你，但不应该成就伤感的你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来听听下面这首歌。我要对少吃火锅多吃苦这位朋友拍拍你的肩膀说，相信自己没关系的。他说，我想点播一首歌曲给自己。2017年的中旬，我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汇报工作时的我，紧张到喘不过气来。12月公司年会，主持人呢被选上。今天呢，我第一天念词，看着前辈们泰然自若的样子，突然觉得自己又成了那个丑小鸭。晚上回家真是冻到快哭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会尽全力的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，所以要点播这首《追光者》。如果对你说，我刚出道的时候可能还不如你呢，在直播间里慌乱成一团，幸好那个时候可能听广播的人还没有那么多吧，幸好大家都很善良的原谅了我。其实你有时候应该想到，当你被选中的时候，你应该放大你的闪光点。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，总在孤单时后眺望夜空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眼眼里都觉得自由。有的 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幸福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立主持。老时间老地点一定会有送给亲情友情爱情的歌曲，当然也会为自己送上一首歌。比如说此时此刻正在输液的我们一位生病中的听友二怂，他很想听到这首燕姿的遇见，祝你早日康复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 揭晓之前，请过好自己的生活。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呢，一定会有一个是为你而准备的。成熟的人，做那个成熟的人，即便身边没有他，但也会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充实一点。而且呢，可以很有趣的去体会自己所经历的一切，变得丰满又立体。我们的一位听友，他的生活安排的就很不错。此时此刻呢，他是刚刚健身回来。我呢坐在车里准备回家，刚刚健身回来。这是天秤座的皇帝控朋友，他说在没有开车之前，我要隆重的点播一首歌，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，送给自己好吗？可以啊，为自己送歌，在1月11号。 人来人往，不

同时也展现了一位独立女性在灾难降临之后的脆弱与感伤、坚韧与勇敢。2018年剧场版《哆啦 A 梦：大雄的宝岛》发布新预告，哆啦 A 梦与小伙伴们来到加勒比海，寻找大航海时代海盗留下的宝藏，开启一场全新的冒险。此片是该系列第38部作品，将于2018年3月日本上映，中国有望引进。喜剧《硅谷黑历史》第五季发布首款先导预告，托马斯·米德迪奇扮演的 Richard 重回公司当 CEO， 但在开工典礼上他却紧张地吐了，相当符合这个角色神经大条和害羞的设定。《硅谷黑历史》第五季将于今年3月25号回归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，没事的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。晚上9:34，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。感谢各位朋友将收音机锁定 FM97.4 兆赫，来到陪伴了你很多年的一档电台点歌节目。2018年播出时间没有改变，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。下面这首歌是很多朋友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好像是班歌，是吗？因为下面这位叫做西西的朋友要点播爱因为在心中，送给想念的初三五班的同学们。 我睁开双眼，每一天都会记得大家的笑脸，明白心中勇敢又多了一点。曾经哭泣也会看不见，未来总会有别的喜悦，就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。 你的有种无声的语言，叫我不退缩，要坚持着信念。用音符画一个圈，经过都会被纪念。我想爱永远会留在你心间。 因为在 大合唱就是会有这样的魔力。当初可能还以为自己呢有点滥竽充数，唱得不够好，甚至觉得每天都在练歌好累啊。后来的后来才知道，这一首歌就把一生关于那段记忆的背景音乐都奠定了。陌上花开 Flowers 也说，爱因为在心中，这是初中时候听到的歌啊。今天晚上呢，西西朋友也把这首歌送给想念的班级中的同学，当年呢大家，愿你们在2018年都会各种的开心和顺利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新安朋友点播的，他说今天呢是从小到大的铁蜜的生日，接近30岁的我们了，褪去了年少的轻狂，多了内敛深沉，愿岁月静好，感恩生活。点播这首《你曾是少年》，送给我们的岁月，愿我们都好好的，懂得感恩，与你相随，生日快乐。那就带来这首好妹妹乐队演唱的《你曾是少年》。不是经常有人在你耳边说，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。少年有什么样的标志？少年大概是眼神清澈的，少年是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。希望你在这个年龄段里，内心里还是住着一个少年。耳畔这首歌，薛凯琪 Better Me。 珠海港传来阵阵船，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，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，有个我陌生又熟悉。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, sing a little more, feel a little more, 全因为你说好了She laugh a little more,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, 也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。